九六九，听资讯。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电台，我是主持人乔一，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你一起听资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提高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和川藏铁路规划建设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扶贫办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深度贫困地区技能扶贫行动的通知，决定从现在起至2020年底，在全国组织开展深度贫困地区技能扶贫行动。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通知，将17种抗癌药物纳入医保。与零售价相比，这些药物平均降幅达56.7%，将极大减轻我国肿瘤患者的用药负担。央行等多部门发布办法，要求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制定并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内控制度，有效识别客户身份等。滴滴将试运营黑名单功能，乘客和司机在拉黑对方后1年内不会匹配。数据显示，2018上半年厨电市场零售额规模为469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0.5%。与此同时，行业竞争也在不断的加剧，蒸箱、烤箱、洗碗机等一系列的新兴厨电产品却逆势增长，成为整个行业中的销量佼佼者，正在急速占据厨房的重要位置。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所有的资讯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经典九六九，我是乔一。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Thank you. 近日在石家庄的一家书店实行入场阅读收费制，收费分为两种，购买5元门票可进店阅读，购买20元的门票可以抵充20元现金用于店内消费。该书店呢拥有图书60万册，负责人表示，收费是为了给真正看书买书的顾客提供更好的阅读环境。书店实行门票收费制，你愿意花钱去看书吗？ 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

有时候感觉到啊，生活就是这样，亲家亲里做的虽然辛苦，但对于未来而言全都是礼物，人生不能推倒重来，别再虚度时光，每一个当下都是你最好的年华，从现在就开始改变，在下午的时间段陪你继续来听歌。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难过？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曾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我曾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别怕失去我。 风吹着白

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六周年台庆系列活动，小主播大梦想首届少儿主播风采大赛决赛将于10月13号下午2点在北京华盈长盈购物中心举行。现场今天九六九当家主播将带领近100组晋级选手展开角逐。更多内容请关注今天九六九官方微信，活动垂询13301125065，13301125065。